偷偷却叹了一声，来吧我叫影，怎么总不安静，不必记挂他，几多失意也安天明，来吧是你影。忘情，爱却是无形，爱却是无情。别寂寞了，再别想他，请跟我舞吧。别寂寞了，再别想他，一起舞吧。呜，沙啦啦啦，快别想他好。沙啦啦啦，快些将伤心也放下，跟我一再起舞吧。从前陪伴我影，心不安静，影子那叹息，水花辗转不定，始终记挂他，怎走出了你的生命，来吧是你影啊，是你影啊，若你未忘情，爱却是无形，爱却是无情。寂寞了，再别想他，请跟我舞吧。别寂寞了，再别想他，一起舞吧。呜，沙啦啦啦，快别想他好吗？呜，沙啦啦啦，快些将伤心也放下。我一再起舞，沙啦啦啦，快别想他好吗？呜，沙啦啦啦，快些将伤心也放下，跟我一再起舞。将伤心也放下，跟我一再。